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自适应的计算术神经网络。回眸人工神经网络的前半生，不由得让人唏嘘，造化弄人。出道即巅峰的他，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便以惊人的速度陨落，几乎沦落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可谁曾想，30年河东，30年河西，一位天才的出现让神经网络起死回生，众人的态度也迅速从避之不及变成趋之若鹜。如果神经网络果真有一天如人所愿实现了智能，不知道他会对自己的命运作何评价。人工神经网络呢，是对生物神经网络的模拟，意在通过结构的复制实现功能的复制。但人类的神经系统在百万年进化当中留下的智能密码并没有那么容易破解，因而呢，神经网络最终也难以跳出统计模型的窠臼，成为线性模型这个大家族的又一位成员。人工神经网络的祖师爷是感知器，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感知器的结构示意图。感知器的作用是根据输入数据的属性对它进行二分类，当这个偏置 B 等于0的时候，那模型呢，首先计算输入属性的线性组合，这时所有的参数 WI 共同构成分类边界的法向量，求出来的结果呢，再被送入到激活函数当中去计算一个结果。在感知器当中，它使用的激活函数是符号函数，输出的二元结果呢，就表示了两种不同的类别。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感知器的学习过程。在这里，训练数据集是个线性可分的数据集，其中的星号和圆圈代表了不同的数据类别。感知器的初始参数呢，它是随机生成的，用这一组随机参数生成的分类边界就是图中的红色虚线。显然呢，在分类边界的两侧啊，也就对应着数据的两个类别都有这个错误分类的点。直观来看啊，要让这个走错偏场的星号还有圆圈找到自己的组织，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调整分类边界，让新的边界把原始边界上方不同颜色的点给它区分开来。调整的方法呢，一目了然。既然星号集中在左侧，而圆圈集中在右侧，那就要让分类边界向右侧旋转，把右侧的星号包进来，把左侧的圆圈给它踢出去。那么右侧子图表示的就是将原始边界试探性的旋转一个角度所得到的结果。虽然这个小角度的旋转还是没能完全正确的分类，但是呢，却对分类的准确率有改善的作用。所以只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旋转的话，新的分类边界就可以将两个类别的点完全的区分开来。由于在分类时无需使用数据的这个概率分布，所以呢，感知器它是一种基于判别式的这个分类模型。但是呢，它和前面提到的这个线性判别分析又有所区别。它的算法呢，不是说利用所有数据的统计特性一鼓作气计算出最优的参数，而是通过不断的试错为参数的优化过程提供反馈，从而呢，实现动态的估计的调整。那么具备自适应的学习能力是感知器和前面介绍的所有模型相比它独有的优势。在感知器的动态学习过程当中，作为优化目标出现的是感知准则函数。之所以没有选择常见的误分类率作为指标呢，是因为它并不适用于参数的动态学习过程。在分类的时候，产生每一种分类结果的分类边界都不是唯一的啊，也就是说不同的直线都可以产生同样的分类结果。这会导致什么呢？误分类率变成了关于参数 W 的一个分段的常数函数。只要这个 W 的取值在一定范围内啊，那我的误分类率都是一样的。这不仅会让关于 W 的误分类率呢存在间断点，在求解梯度的时候也不能够给出关于参数移动方向的一个信息。感知准则它虽然也是建立在误分类率的基础上， 却完全的回避了上面的那些缺点。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它的表达式。感知准则的基本思路是什么呢？让每个物分类点的贡献都大于零，这就保证了它在整体上的非负性。在这里面，二元的变量 Tn 可以看成是数据点的真实类别和预测类别两者的一个差值。它的作用呢，在于控制每个物分类点的贡献。如果一个正类的样本被判成负类的话，那 Tn 呢就是大于零的值，所以可以取成正一。反过来呢，负类被判定成正类， Tn 呢就等于负一。这有点类似于我们前面在统计的时候所提到的这个一类错误和二类错误，存真和去伪是不一样的。当这个感知准则取到最小值零的时候，这时呢，所有的数据点就都被正确的分类，那么感知器的算法呢，也就完全的收敛。对上面定义出来的感知准则或求解梯度的话，可以得到每个轮次当中参数的更新方式。点击文稿呢，你可以看到相关的说明。根据这个算法，回头再来看上面的示意图的话，可以得到更加清晰的解释。在左侧的子图当中， P1 点是一个被误判为负类的正类点，这时呢，它的系数 Tn 是等于正一的。要让这个点被正确分类的话，原始的系数向量 W 就要和向量 P1 和学习率的相乘相加。它的几何意义呢，就是这个系数向量要向 P1 接近，那么移动的结果呢，就是图中的这个 W new，也就是新的这个向量。位于第三象限的这个 P2 啊，它和 P1 一样也是误分类点，但是呢是被误判成了正类。当负类被误判成正类的时候啊， Tn 的取值等于负一，这时候原始的系数向量 W 就要和 P2 还有学习率的乘积啊做一个减法，两者相减。这里的减法呢，就体现为右侧的子图当中两个天蓝色箭头的这个方向的区别，两个是不一样的。那么相减的几何意义是让新系数 Wnew 远离物分类点 P2。 那么不难看出，这和上面对于 P1 的操作啊，两者的效果是一样的。感知器模型它可以进一步推广成为多层的感知器，也就是神经网络。最简单的神经网络呢，是多个感知器的线性集成。神经网络的总输出呢，是先对每个感知器单独的输出进行线性组合，再将线性组合的结果送入到输出层的激活函数当中。放在线性模型的大框架下讨论啊，那么点击文稿呢，你可以看到具有单个隐藏层的神经网络它的数学表达式。在多层感知器中啊，输出层激活函数最常见的选择是对数几率函数。这时候呢，输出层实质上就是个逻辑回归的分类器。除了对数几率函数之外，双矩正接函数 tangentH 啊，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它的值域呢是正一到负一，这让它的特性和对数几率函数略有差别。对于隐藏层来说，它的激活函数既可以与输出层相同，也可以选取其他类型的非线性函数，有较大的这个自由度。从上面的公式当中不难看出，神经网络的每个神经元都可以看成是做了积扩展的一个线性模型。非线性的激活函数，它不仅将输出变成了输入属性的非线性函数，同时呢，也变成了权重系数的非线性函数，体现出来的是一个整体上的非线性。当所有的激活函数都取为恒等函数的时候，神经网络就会退化成为最基础的线性回归。但是神经网络它和其他模型的区别在于说，它具有动态学习的能力，因而呢就可以自适应的调整模型的参数，调整的对象也就是线性组合当中的权重系数。神经网络的创新之处在于隐藏层的引入，除了输入层和输出层之外，所有没有办法直接观察的这个层都属于隐藏层。隐藏层的输出可以看成是某种导出的特征，它并不直接的存在于输入之中， 却可以根据对输入特征的推导给它挖掘出来。神经网络的强大之处就在于说能够自适应的提取并且修正这种导出的特征，或者叫人造的特征，从而呢适配到数据当中潜在的模式。深度学习它优异的性能也是由此而来。在解决分类问题的时候啊，对神经网络参数的优化依赖于对交叉商的最小化。由于网络输出的分类结果 T 它满足两点分布，那它关于数据 X 和参数 W 的自然概率你可以在文稿当中看到，求解这个自然概率的负对数得到的就是交叉商的误差函数。那么点击文稿呢，你可以看到它的表达式。交叉商的这个最小化和自然概率的最大化两者其实是等价的，所以误差函数的最小值呢可以通过反向传播的方法来求解。那么关于反向传播这个算法，在上一季的专栏当中已经有过介绍，这里呢就不重复了。神经网络当中隐藏神经元的数目决定着网络的泛化性能，足够多的神经元可以实现任意复杂的函数，但是呢也会带来严重的过拟和倾向。所以说通过正则化的手段来控制网络的复杂度和性能是非常必要的。一种简单的策略是权重衰减，它和前面介绍过的领回归类似，也是通过添加二次的正则化项来避免过拟合。那么权重衰减的幅度呢是由一个超参数来控制的。另一种经常应用于神经网络当中的正则化策略呢叫做早停。早停是建立在验证数据集上的正则化策略。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对每一轮次训练出来的模型都要计算它在验证集上的性能，并且呢将当前模型的参数还有超参数给它存储下来。在之后的每一轮训练当中，训练结果在验证集上的性能都被拿来和先前存储模型的性能做一个比较。比较之后呢，保留两者当中表现较好的这个模型配置。这种策略实际上跟感知器训练当中的口袋算法是类似的。如果要从贝叶斯的角度去分析神经网络的话，那么模型的训练的这个任务呢，就变成了根据先验假设和训练数据来计算未知参数的后验分布，再对参数的分布进行积分，来计算预测的结果。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相应的数学表达式。其中积分式的第一项在分类当中就对应着对数几率函数的输出，第二项呢则是参数的后验概率。由于对于神经网络的贝叶斯分析呢会涉及到大量复杂的运算，所以在这儿我就介绍一些基本的思路。在用于分类的神经网络当中，先验假设就是参数 W 的概率分布，这个分布呢通常会被处理成为零均值的高斯分布，而这个高斯分布的参数阿尔法又可以用超先验来定义。由于分类结果是离散的随机变量，它不像连续变量一样存在着估计值和真实值之间的偏差，所以呢就不需要再对这部分误差来定义先验。虽然说参数本身的先验分布是高斯形式，但是激活函数它的非线性特性会导致给定数据的时候参数对于数据的后验概率就不满足高斯分布了。这时候呢就需要使用拉普拉斯近似来生成一个高斯分布作为对未知后验的模拟。因为如果不使用高斯分布的话那这个过程就没有办法去计算，在数学上没有办法去计算。拉普拉斯近似的这个具体细节呢在这儿呢暂且略过，你只要知道它的用处就可以了。在生成高斯分布的时候，拉普拉斯近似会找到一个后验概率最大的这个最大值，这就等效于对添加正则化项的误差函数进行最小化。那么其中这个正则化项呢就是参数 W 先验分布的体现。利用复杂的数值计算方法可以求出后验概率的最大值，进而呢确定后验概率它的高斯的近似。处理完了参数 W 之后还有这个超参数阿尔法需要处理。在后验概率的计算当中，和参数 W 相关的超参数被看成是已知的固定值，我把它当成一个常数来处理。 但是在计算预测结果的时候，这时候就不能当成固定值了，需要考虑这个阿尔法的分布。对于参数 W 进行积分呢，可以得到数据关于这个超参数自然分布，也就是边际自然函数。对边际自然函数进行最优化，又可以得到关于超参数阿尔法的点估计。由于非线性的激活函数让积分难以计算啊，我们通常会假设参数的这个后验概率非常窄，是一个近似的德尔塔函数，再利用是后验概率最大的参数来计算未知数据的输出。神经网络呀，它是非参数模型的一种，它利用激活函数对线性模型做出了非线性的扩展，让每个输出变成了权重系数的非线性函数，从而呢在整体上拟合出非线性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引入了隐藏的神经元还有隐藏的层次，这种特殊的结构能够对原始的特征实现重构，从而呢给数据分析带来了更多的可能。在 sklearn 当中啊，实现感知器的类 perception 属于线性模型模块 linear model。 这样设置的原因无疑在于说，感知器本身它就是线性判别模型。由于前面我们使用的这个中锋中位啊数据集是个线性可分的数据集，所以可以用感知器来进行分类。下图呢给出了感知器对数据集的分类结果，从左到右分别是迭代次数为1、3、5时候的结果。可以看到，当初始分类结果有误时，感知器的算法会不断将分类边界向误分类点的方向调整，直到分类正确为止。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感知器的学习过程。之前使用过的另一个分类数据集啊，曼城西布朗数据集，这是一个线性不可分的数据集，可以用它呢来验证多层感知器的性能。实现多层感知器的类叫 MLP Classifier， 在神经网络模块 Neural Network 之中。但是由于这个数据集本身呢是近似线性可分的，所以即使使用多层感知器也不会生成明显的这个非线性判决边界。你可以自己运行一下代码并观察结果。今天我和你分享了感知器和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包含了以下四个要点。第一，神经网络是一类非线性模型，利用非线性的激活函数对输入的线性组合进行分类。第二，神经网络可以通过误差反向传播自适应的调整网络结构中的参数。第三，神经网络中隐藏层的作用是构造出新的导出特征。第四，用贝叶斯方法分析神经网络时，需要使用近似方法来应对非线性导致的计算问题。在2017年啊，也就是去年，神经网络的元老宿旗乔弗雷辛顿提出了胶囊网络的概念。胶囊呢，是由神经网络当中单个层里面若干的神经元组合而成，可以看成是层中的一个子层。胶囊它可以执行大量的内部计算，并且输出一个矢量形式的结果，从而呢获得更多的输出信息。你可以查阅关于胶囊网络的资料，思考它对于神经网络的发展有何意义。并在这里，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